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喺呢一个民国十五年，即系1926年嘅4月2日，啲共产党徒咧就终于发动迫害国民党党员嘅四二事变。咁主使嘅咧就系呢一个南昌市党部嘅委员啊，系都系共党分子嘅傅卫中，帮凶咧就系第三军嘅教导团团长朱德。嗱，朱德系共产党人，朱德后来咧系被认为佢同毛泽东咧都系呢个红军之父。即是建立这个共产党啊，这个红军之父啊，朱德啊。当时呢他是第三军的教导团团长啊。南昌市党部啊的委员是共党分子的傅卫中啊，还有这个朱德啊，找一些人呢就去这个国民党江西省的党部教育厅去倒位啊。当时呢呢、这個程天放啊，即係羅士實呢啲，即係國民黨人咧，都被拘捕嘅啦。即係佢哋都係喺江西啊。咁呢啲暴徒咧，就甚至撕毀呢個孫中山嘅遺像同埋黨旗國旗啊，又叫囂打倒呢個三民主義，咁啊擾攘咗咧三日啊。根據呢個程天放佢自述嗰個經歷咧，就咁樣講嘅。四月一日，武漢的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朱培德咧就唔同朱德 ，OK？ 朱德係共產黨啊，朱培德唔係共產黨啊。咁啊，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將一般忠實同志免了職。這個電報在四月二日到達南昌，同時郭沫若也奉了共黨命令潛來南昌，指示機宜。所以當天共黨分子就實行暴動，首先是共黨學生倒毀教育廳，將職員全部趕出，將房屋封鎖。我那時正在省政府，所以他們未找着我。可是我住在廳內，私人的衣服、書籍等通通損失了。下午我從省黨部出來，在街上遇到共黨學生，就將我找住，先送到卫戍司令部拘押，卫戍司令部不肯接受，又送到总工会。我被囚禁在总工会大约一两小时后，罗士实、曾华英、王启胜、王冠英、王北志、闵志礼、许鸿等几位同志也陆续被工人斗察队押送到总工会来，和我关在一间房里。我才知道由共党分子指挥的工人斗察队拿了手枪、木棍等，冲进省党部，将办公室倒毁。他们来不及躲避，就被找住，有一两人还受了伤。嗱，呢个就系所謂南京，唔係呢個南昌嘅四二事變，共產黨嘅暴徒咧去倒毀呢個教育部啊，同埋省黨部。嗱，呢一個事變之所以釀成咧，當時負責南昌治安嘅第三軍軍長朱培德，同埋南昌衛戍司令王軍，事前咧都冇知道會發生呢啲咁嘅事，冇咁嘅警覺性啊，即係呢個防範未嚴。这个责任是必须承担的。经过三日的暴乱之后，朱培德呢就以武汉所任命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名义，就出面维持秩序，并且就委任这个朱德，即是差一个字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是红军之父啊，朱德做南昌公安局长。那就是说呢，你会是冇辦法好公正咁去處理呢件事，去懲治嗰啲肇事嘅人，去懲治嗰啲搞暴亂嘅人啊嘛，你一定會包庇佢哋嘅。 嗱，呢個朱培德咧，其實係國民黨嘅老同志嚟嘅，咁但係佢對共產黨徒或者佢對呢件事其實都好了解，但係難免就俾人覺得佢縱容啲共黨啦。咁其實有個原因嘅，呢個原因就係第一，佢就俾啲共黨分子包圍，係嘛？喺江西。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佢喺江西又做第三軍軍長，蔣介石就唔委任佢做江西省主席。而佢而家呢個江西省主席咧，就武漢政權委任佢嘅，而武漢政權委任佢做江西省主席，嗰、那個意圖好清楚，係要抵消咗蔣介石喺江西嗰個影響力啊嘛。而蔣介石當時就委任李烈軍做呢一個江西省主席啊，咁所以咧，朱培德就非常之不滿，係嘛？咁加上咧，即係佢嘅部下啊有。所謂鬧響嘅行為，鬧響嘅意思即係話，喂，即係糧響不足啊，咁啊嘈啊，咁啊即係蛙變啊，嗰啲軍人蛙變，咁佢都難辭其咎咁，因為蔣總司令就責備佢，點解你管唔到你嗰啲部屬，尤其是而家打緊仗，你啲士兵竟然喺陣前蛙變，係咪？咁呢個即係對成個國民革命軍啊，即係嗰個北伐嘅大業咧係有影響嘅咁。好啦，呢、這個四二事變嘅消息傳到上海，當時蔣總司令就立即咧就俾電報朱培德，曉以大義，就責成佢咧要保護同志，係嘛？咁啊，呢個朱培德就將程天放呢班人咧就由總工會咧就移送到南昌衛戍司令部，係嘛？咁啊，即係話咧喺衛戍司令部就係呢個蔣介石啊嘅。即係可以控制嘅範圍啦，係嘛？咁啊，程天放呢啲人就應該唔會有事啦。咁但係對省黨部咧，即係朱培德對於省黨部、江西省黨部咧，就允許啲共產分子咧就去接收喎。喂，嗱，你呢頭就即係去攞翻啲人啦，即係保護啲同志啦，係咪？將佢由共產黨控制嘅總工會就移壓到去呢個南昌嘅衛戍司令部啦。咁嗰度就即係蔣總司令可以控制嘅地方，咁呢啲人就應該係非常之安全啦，係嘛？咁但係喺省黨部、江西省黨部裏邊咧，你就係去縱容啊，或者允許啲共產分子去接收，係嘛？而改組之後個省政府嘅委員咧，其實嗰陣時真係立立亂嘅。你李烈軍雖然係即係蔣總司令委任嘅呢個江西省主席，咁你又冇權。而家武漢政府咧就委任呢一個朱培德做呢一個江西省政府嘅主席，咁然後又改組呢個省政府嘅委員，一半咧係共黨分子嘅，係嘛？所以直至到六月五日啊，即係兩個幾月之後，朱培德聲明呢個反共嘅態度啊。咁、那個情況先改有所改變，但喺呢個六月五號之前，佢仲未表明佢反共態度嘅時候，江西一直都係喺武漢政權嘅勢力範圍之內，係嘛？咁所以佢奪取江西，跟住嚟牽制呢個南京咧，那個策略咧就已經係成功嘅。咁但係而家上海雖然好多共產黨，但上海咧又有好多國民黨嘅中央執行委員喺嗰度，係嘛？即係去到呢個地步。上海又好，南京又好，江西又好，即係蔣介石所領導嘅啊呢個國民革命軍啊，或者即係服膺呢個蔣介石領導嘅呢啲國民黨嘅右派咧，就冇辦法唔去諗下喺南京同埋上海呢兩笪地方啊，仲有就係江西。有江西黨省黨部直情係俾共產黨分子可以控制嘅呢幾笪地方咧，要實行全面清黨，咁啊，咁呢個咧就係即係嗰個全面清黨嘅一個背景啦。咁由嗰個上海事件、南京事件、南京事件、上海嘅呢個工人嘅暴亂，到呢一個南昌四二事變，呢啲全部都係咧。共產黨啊喺背後煽動策劃，咁其實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要倒掌，要削弱呢個國民革命軍嘅力量，要壯大呢個共產黨嘅力量。咁你淨係共產黨真係去搞咧，你搞唔成嘅。你一定要利用共產黨可以操控嘅呢一個汪精衛嘅所謂武漢政權啊。而嗰陣時汪精衛咧係仲未翻嚟嘅喎，係嘛？咁所以即係嗰個事件咧，即係發展到去到最後咧，即係。呢、這個蔣介石可以控制的呢一個國民黨咧，就冇辦法唔諗 是要實行呢個所謂全面清黨，咁啊。咁呢個全面清黨咧，我哋今次主要就係先講咧呢一個靈護清黨，即係南京同呢一個上海醖釀同埋發動呢一個清黨。嗱，當呢個武漢決定要召開三中全會啊，要根本推翻咗。即係呢個國民黨個中央領導機構嘅時候咧，喺南昌咧，呢個亦都係喺蔣介石領導底下嚇、做呢個中央政策委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委員啊，又負責呢個組織部嘅陳果夫咧，就決定召集呢個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啊，就喺上海度舉行啊。咁當時嘅上海市黨部基本上咧，即係國民黨嘅上海市黨部咧，基本上就已經俾啲共黨分子所把持啊。咁於是呢一個中央政治會議咧，當時呢個喺南昌嗰度有中央政治會議嘅啊，就係呢個國民革命軍啊蔣總司令可以控制嘅啊呢個中央政治會議咧，就為咗避免共黨對收復之後嘅上海黨政實行破壞起見咧，於是就建議設立上海嘅臨時政治委員會，就派咗吳敬衡即吳志輝嗱，呢啲都係嗱佢係好出名嘅無政府主義者啊，咁但係佢都係呢個革命元老咧，蔡元培啊，咁啊做過北大校長嘅蔡元培、柳永健、楊樹莊啊、等人啦，仲有何應欽啊、陳果夫啊咁啊一班，總共13個人咧做委員。咁就揾吳敬衡即係吳志輝做代理主席，就負責規劃上海嘅政治，並且統一指導上海嘅黨務。咁啊，同時咧，中央執行委員會亦都以下列三點訓令呢個上海市黨部要遵守嘅啊。咁啊，包括咧，中央咧就已經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啦。第二，中央對上海嘅方針就交俾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咁啊，上海特別市黨部就要受呢個委員會嘅指導。第三咧，就中央預備款項就交俾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上海特別市黨部如果有需要，就可以請呢一個臨時政治委員會去核發呢啲錢，係嘛？咁呢個咧就係中央政治會議嘅呢個決議啊。咁啊，其實就係要收復成個上海市黨部啦，係咪？咁其實咧。這個決議一通過了之後，很明顯就要做一樣嘢，就是上海呢就是要清黨。休息一陣。